如果这份文件提交出去，徐有贞的阴谋将再无用武之地，因为朱祁钰在伍子胥奄奄一息的情况下，很有可能会同意这一建议。到那时，朱祁镇就只能和他自己的儿子抢夺皇位。状元商怒完成了他的大作，于谦等人看过后都十分满意，他们准备在第二天提出这一方案。第二天呢，是正月17日。正月16日夜，最后时刻到来。徐有贞的家中，此刻聚集了阴谋集团的全部成员。他们都知道，再过几个时辰，天就要亮了，朝会即将召开，新的太子将被选出。而无论谁被选为太子，他们都将得不到任何的利益。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干还是不干？平日骄横跋扈的施恒等人此刻也慌了神，他们把目光集中在徐有贞的身上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才是阴谋的真正核心和主使者。面对着众人焦灼的目光，徐有贞沉默了，他在房中不断的踱步，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和步骤，计算着自己的胜算。然后他停下来，不慌不忙地对那些焦急的人们说道：我要去看一下天象。众人目瞪口呆，哎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看什么天象啊？可是毕竟是这位仁兄拿主意，既然他执意要去，那就让他去吧。徐有贞登上了自家的房顶，静静地抬起头，看着繁星点缀的天空。9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他也是站在这里，准确地预测出了土木堡的失败。但那次成功的预测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，却使他受尽侮辱和嘲弄，被人排挤，忍气吞声许多年。他十分清楚，所谓天象不过是糊弄人的玩意儿。如果人生祸福能由天象而见，他早就能够未卜先知，也不用受这几年的罪了。现在他终于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，但这一次他预测的不仅是阴谋的成败，还有自己的生死。成则生，败则死。天象根本帮不了他，他必须独立做出判断，而唯一可依靠的只有他自己的智慧和勇气。人生的转变往往只在那一刻的决断。徐有贞最终做出了他最后的选择。成大事就在今晚，机不可失，动手。当施恒等人听到那句杀气腾腾的话时，也不禁打了个冷战。最后时刻终于到来了。徐有贞的家人们已经知道了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站在门口默默地为这位一家之主送行，悲戚之情溢于言表。徐有贞却没有这样伤感，他借着门外的月光向自己的家投下了最后一瞥，留下了一句话，便毅然离去。若回来就做人，不能回来便是鬼。阴谋集团的成员们在夜色笼罩之下向着内城出发了，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长安门。长安门的钥匙由施恒掌管，他将张悦统领的1000军队放进了内城，然后关上了城门。施恒看着这1000进城的士兵，心中是七上八下，因为这1000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来造反的，随时有哗变的可能。要是这些士兵被人发现，就算尚未行动，他也逃不脱谋反的罪名。思前想后，这位杀人不眨眼的武将开始慌张起来。徐有贞冷冷看着已经六神无主的施恒，对他说了一句话：门锁好了吗？ 把钥匙给我吧。石亨满腹狐疑，不知徐有贞想干什么，但还是把钥匙交给了他。徐有贞接过钥匙，却做了一件石亨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，他把钥匙扔进了阴沟里。石亨惊呆了，他冲了上去，抓住徐有贞的衣服，厉声问道：徐有贞，徐有贞，莫非你疯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在皎洁的月光下，石恒看清了徐有贞的脸和他那阴狠坚毅的眼神，一股寒意顿时涌上心头，让他不寒而栗。徐有贞死死盯着石恒，一字一句的吐出了似乎是来自地狱的声音：有进无退，有生无死。石恒害怕了，他这才认清了眼前此人的真面目，不是一头绵羊，而是一只恶狼。后路已经全无，几个人只好在徐有贞的带领下向着南宫出发。可就在此时，原本星疏月朗的夜空突然变得昏暗无光，四周伸手不见五指，前方道路也一片黑暗。石恒和张月慌了，他们原本干的就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见此情景顿感大事不妙，莫非上天不愿自己动手？他们站住，徐有贞却不为所动，他镇定地看着慌张的张月，冷静地逼问道：为什么还不走？张月却生生地小声说道：哎，事情能成功吗？徐有贞缓缓走到张月面前，突然用低沉的声音吼道：一定能成功。武将石恒历经沙场，砍头无数，被称为正统第一勇将，却临阵慌乱，不知所措。他的所谓勇敢，哎，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啊。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，手无缚鸡之力的徐有贞才是当之无愧的勇者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只有内心的坚韧和顽强才是真正的勇敢。在文弱书生徐有贞的威逼和鼓励下，这个虽然有点滑稽啊，但确实事实。那么这个石恒一行人来到了他们第一个目标南宫。宫门果然紧闭，叫门也无人答应，这正是夺门计划中的第一个漏洞，但徐有贞却胸有成竹，用一句话就解决了难题：不用叫门，把墙撞开就是了。于是军士上前用木桩撞开了宫墙，那个被监禁了七年的囚徒终于走了出来。他看清了这些深夜前来的人们，也看清了他们心底的一切欲望、投机、愤怒、报复。无论如何，他只剩下了一种选择。走吧，我们去东华门。东华门是宫城的大门，只要进入东华门，到奉天殿敲响钟鼓，召集百官前来，天下就将再次握在这位囚徒的手中。然而当他们到达东华门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个计划中的最大漏洞，他们进不去。东华门守卫不开门，他们也没有钥匙。没有南宫的门钥匙可以把墙撞开，但这是因为南宫偏僻，就算把它拆掉也没人去投诉你。可东华门是大内重地，由专人看守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就会引来侍卫，而这些夜游神马上就会变成黄泉鬼。愁眉苦脸的石恒看着徐有贞，他已经无计可施，只等着这位大哥说话。可这次徐有贞同样保持了沉默，他虽然聪明，但并不是阿里巴巴，就算对着门喊一万声芝麻开门，这门呢也是不会开的。阴谋集团的成员就此陷入困境， 打也不是，是闹也不是，隔着门把好话说尽，守门人理都不理。眼看天就要亮，如果再进不去，大家就一起完蛋。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，那位囚徒突然大喊一声：我是太上皇，开门！七年的屈辱、恐惧和等待，最终换来了这一声怒吼。包括守门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被这一声怒吼震惊了。东华门就此敞开，通往至尊宝座的道路就此敞开。朱祁钰啊，我回来了，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他走向奉天殿，敲响了上朝的钟鼓，宫城大门闻声纷纷开启，准备迎接百官朝拜。徐有贞终于成功，他带着疲惫的身躯和得意的笑容，独自站在大门前，挡住了上殿的道路。闻讯而来的内阁重臣们惊奇地看着这个以往并不起眼的小人物，准备呵斥他立刻离开。然而徐有贞很快就说出了他敢如此嚣张挡路的理由： 太上皇已经复位，诸位还是赶快祝贺吧，我终究还是成功， 属于我的时代终于到来了。此时的朱祁钰正奄奄一息地躺在自己的寝宫内，但在迷茫之中还是听到了钟鼓的声音。他很清楚这个上朝的讯号并不是他发出的，于是他叫来左右，问到底是谁在敲击钟鼓。左右人已经知道了真相，那些服侍朱祁钰的人十分担心，怕这位已经病入膏肓的皇帝听到这个消息，急怒攻心，就此一命呜呼。但事到如今，不说也不行了。于是他们忐忑不安地告诉朱祁钰，是那位被他关押的囚犯他的哥哥在召集群臣。可是这位垂死的皇帝接下来的表现，是让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朱祁钰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抬起头来笑了。他笑得很从容，并最终吐出了三个字：好，好，好啊，哥哥，皇位还给你吧。我虽然囚禁了你，夺走了你的一切，但我也没有得到快乐。这八年中，我一直在恐惧和孤独中生活，我已经厌倦了。朱祁镇坐上了阔别已久的宝座，八年前他离开了这里，沦为异族的俘虏。之后他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回到了京城，却又被自己的弟弟关押起来，吃了七年的牢饭。现在他终于回到了当年的起点，一条新的道路已经在他眼前展开，他将再次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。很多的事情即将开始，很多人的命运即将改变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

敬仰，用今天的话来描述，也就是说是出去体察民情，下放边疆，体验生活，是与民同乐，协调民族关系。当然了，自己吃的亏自己知道，朱祁镇先生也只能是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吞，但无论如何，这一次他也算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但这位胡汉三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国家大政方针，而是要安抚他的还乡团。朱祁镇确实是个很够意思的人，在登基后的第二天，他就给了还乡团的成员优厚的回报。还乡团一号成员徐有贞入阁，官拜兵部尚书。还乡团二号成员施亨封中国公，还乡团三号成员张悦加封太平侯，还乡团四号成员曹吉祥司礼太监，总督三大营。哎，功德圆满，善莫大焉。根据我们以往的常识，既然是还乡团，就一定会干点杀人放火、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这也难免。毕竟人家不是旅游团、探亲团，而徐有贞等人也牢记还乡团的宗旨，是雷厉风行的干了几件坏事。就在同一天呢，徐有贞便下令逮捕了于谦和王文等人，把他们关进了监狱。对于徐有贞而言，他已经忍得太久了，此时不报更待何时。然后就是内阁大换血，陈寻、江渊、商禄、萧咨这些人通通被炒鱿鱼赶了出去。而徐有贞也很够意思，他唯恐自己的对头陈寻和江渊失业后找不到工作，特意啊找人关照了他们，给他们安排了一份工作，让他们继续报效国家。这份工作就是充军辽东。当然了，某些受到处罚的人也是罪有应得，比如那个金刀案件中的卢忠，这位仁兄出卖朋友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，此刻却得到了报应，斩首。还有那个建议朱祁钰砍树让朱祁镇晒太阳的高平，当时他一时兴起拿着朱祁镇开涮，此时啊也被砍掉了脑袋。其实他除了滥伐树木外，倒也没干什么其他的事情。看来啊，这个破坏环境者还真是没有什么好下场啊。内阁被还乡团扫荡之后，只剩下了高谷，于是徐有贞又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徐斌、薛轩入阁。至此啊，他完全控制了内阁和朝政大权。此时的内阁加上徐有贞共有四人，可能是徐有贞嫌人太少，那么在二月份呢，他又招另一个自己人吏部右侍郎李贤入阁。可是徐有贞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叫李贤的人其实并不是他的亲信。在徐有贞、石亨、曹吉祥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时候，他保持着沉默，默默地观察着这些夺门之变还乡团的一举一动，寻找着他们的弱点和矛盾，是等待着时机的到来。无论后来如何，至少在当时，徐有贞等人确实是威风无比啊。特别是徐有贞，他不遗余力地打击诬陷所有与自己为敌的人，而他导演的最大一起冤案就是著名的于谦案。徐有贞曾经认为只要自己掌权杀掉于谦易如反掌，但现在他才发现想除掉于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原因在于他没有杀掉于谦的理由。于谦为人清廉，威望极高，又没有什么劣迹，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，既没有经济问题，也没有生活作风问题， 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啊，在当年也算不上什么问题。要把于谦搞倒是谈何容易，但最终对于谦的刻骨仇恨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于谦是推立朱祁钰的主要大臣，也是朱祁钰的亲信，而朱祁镇最为痛恨的人就是他的弟弟朱祁钰。徐有贞决定利用这一点加深朱祁镇对于谦的反感，同时徐有贞还编造了一个谎言，说于谦有意请外地藩王到京城接替皇位，并坚决反对朱见深继位。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，他去见朱祁镇，在他看来朱祁镇一定会同意杀掉于谦。可是事情的发展呢，大大出乎他所料。徐有贞在朱祁镇面前慷慨陈词，说于谦不愿和谈，拥立新君是想置太上皇于死地，如此之人应该杀之后快，等等等等等。可是朱祁镇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，对徐有贞说道：于谦是有功的。徐有贞傻眼了，他把朱祁镇看得太简单了。这位太上皇饱经风雨，深通人心，对徐有贞的动机一清二楚。他知道徐有贞这样做是为了报私仇，却想借刀杀人，让他背一个杀功臣的恶名，这种亏本买卖他怎么肯干？徐有贞急了，如果留下于谦，将来一旦复起，自己必将性命不保。情急之下，他想出了另一个杀于谦的理由。他相信只要把这个理由说出来，于谦就必死无疑。徐有贞昂头大声说道：不杀于谦，此举无名。朱祁镇被惊醒，他突然意识到徐有贞是对的。所谓夺门之变是一场政变，并没有正当的名义，而照徐有贞所说，于谦等大臣都是准备立外藩王为帝的，是反对自己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杀掉于谦，树立一个阴谋集团的典型，向全国上下表明自己行为的被迫性和正义性，夺门之变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。没办法了，这个恶名不背也得背，于谦你非死不可。徐有贞笑了，他知道皇帝已经动了杀机，但这位皇帝绝想不到的是，他其实是中了自己的圈套。因为所谓于谦非死不可，不过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，而这个陷阱之所以能奏效，则完全是建立在那个于谦准备立藩王为帝的谎言基础上。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。直到2年后，另一个聪明人李贤才最终为朱祁镇揭开了其中的奥妙。不久之后，牢中的王文和于谦都知道了自己的罪名，迎立外藩。这是极为严重的罪行，不但要杀头，还要灭族。王文一听就急了，他跳了起来，准备为自己申辩。王文很有自信，他有充足的辩解理由，因为所谓迎立藩王，必须先使用金牌招藩王入京，而他和于谦都没有动过金牌，所以在他看来，这个罪名是很容易驳倒的。可是于谦却丝毫不动，只是笑着对王文说道：这是石亨他们指使的，申辩有什么用？事情确实如于谦所料的那样，此案主审官最终查无实据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向徐有贞请示如何办理这个难题。徐有贞到底是政治老流氓吗？他 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句话，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估计啊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话会成为千古名句，为后人唾弃不已。他的这句话是：虽无险计，亦有之。官员们浓缩了他的意思，将其提炼为更传神的两个字：意欲，并最后以此定罪。在中国历史上啊，臭名昭著的程度足以与此俱匹敌的只有那句莫须有。莫须有杀掉了岳飞，意欲杀掉了于谦。好一幕精彩的丑剧啊。而徐有贞也凭借此剧入选史上最无耻之辈排行榜，堪与秦桧并称是遗臭万年。正月23日，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。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，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：斩决。实载天下冤之。于谦被杀之后啊，按例应该抄家，可当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里时，才发现这是一项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，因为于谦家里什么也没有，除了生活必需品外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。抄家的官员万没料到，一个从一品的大官家里竟然如此穷困，他们不甘心，到处翻箱倒柜，希望能够找出于谦贪污的证据。不久之后，他们终于发现于谦家中有一间房子门锁森严，无人进出，大为兴奋，认为这是藏匿财宝的地方，便打开了门。房子里没有金银财宝，只陈设着两样东西：蟒袍和宝剑。这是朱祁钰为表彰于谦的功绩特意赏赐给他的，于谦奉命收下，却把他们锁了起来，从未拿去示人以显荣耀。抄家的人最终收敛了自己一贯嚣张的态度，安静地离开了于谦的家，因为他们眼见的一切都明白无疑地告诉了他们，这个被他们抄家的对象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朱祁镇事后不久也十分后悔，特别是在徐有贞阴谋败露后，他曾反复责问另两个当事人石亨和曹吉祥，为何要编造谎言诬陷于谦。石亨没有办法，只好把责任推给徐有贞，回答道： 我也不知道啊，这都是徐有贞让我这么说的。 朱祁镇听的这句话目瞪口呆，只是不断摇头叹气。但皇帝啊是不能认错的，朱祁镇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。8年后，太子朱见深刚刚继位，便下了一道诏书为于谦平反，并召回了于谦的儿子于勉。到万历年间，懒得出奇的明神宗也对于谦敬仰有加，授予谥号忠肃，以肯定他一生的功绩。其实于谦并不需要皇帝的所谓嘉许，因为这些所谓的天子似乎并没有评价于谦的资格。明英宗之前有过无数的皇帝，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，而于谦是独一无二的。人们不会忘记，正是这个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，力挽狂澜，保卫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，拯救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。他从小满怀以身许国的志向，经历数十年的磨砺和考验，从一个孤灯下苦读的学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。他身居高位，却清廉正直，在他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没有贪过污、受过贿， 虽然生活并不宽裕，却从未滥用手中的权力，在贫寒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。他不畏惧困难和风险，在国家最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，承担天下兴亡。他是光明磊落地走完自己的一生的。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，能够干干净净度过自己一生的人是值得钦佩的。而如果他还能做出一些成就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。于谦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，也不需要任何证明，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，堪与日月同辉。石灰吟，千锤百炼除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，粉身碎骨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。我曾往杭州一游啊，并专程呢去祭拜这位英雄人物。但我在于谦祠时所见之景象，实在让我是大吃一惊啊。当时呢正值黄金周，这个杭城游人无数，可于谦祠却是游人寥寥，极为冷清。倒是遇到几位外国留学生啊，正在那儿向于谦那像鞠躬，惊讶之余啊上前攀谈，这才得知他们是在大学读书时看了这段历史，对这位英雄呢十分仰慕，特意赶来瞻仰。听完他们的话呀，哎，我无言以对啊。神台之上，于谦先生依然保持着他那从容的神态，想来他在临行前呢也是如此吧。500多年过去了，于谦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去过，他始终啊站在这里，俯瞰着这片他曾用生命和热血浇灌过的土地，俯瞰着那些他曾拼死保卫的芸芸众生。我释然了，不管这里是否门庭冷落无人问津，也不管这里有没有仰慕者前来顶礼膜拜，都与这座祠堂的主人于谦无关。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。即使再过500年，无数浮华散去，于谦依然会站立在这里，依然会因他的正直无私、勇敢无畏被世代传颂。因为他是一个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英雄，是真正的英雄，而真正的英雄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。我呀，坚信这一点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生心醉，帷幕间灯火幽微，我和你最天真一对，没有你才算原罪，没了你才好相配，你褴褛我才会并肩行过山与水，你憔悴我替你 先生记录一段情，悲心遥远与之无影，再为你取出这把桐木琴，我又弹到如此用心，为我解开脚腕枷锁的那个你，哼着陌生乡音走在宫闱里，我为君王抚琴时转头看到你，先生终身藏珠玉的情绪，月光长长长长到故里，送回多少离人唏嘘，沿着你喂给我那烧热粥，这年月悄悄地过去。

FM 九八六，再度。